哎，我看他就不像好人，你看他长那模样，走路那样子，那都是个小偷，看见我那个变颜变色的，指定是他偷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在什么仓库啊什么别的地方，家里人找着了，哎，我说这是不是你丢那把斧子呀？就是这把，你看看，你还怀疑人家街坊家的孩子偷的，你看你这事儿办的，你看了没有？这叫什么疑心病啊，疑心病望重了，说都出人命喽，是吗？吊孝嘛，小周郎嘛，哈，疑心病嘛，正是大麦青青，小麦黄，反腐斗争紧着忙，腐败分子你休猖狂，地球之上没天堂。这谁说的？习近平主席说的，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说习主席在访美期间呢，就说啊，我们要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，愿意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，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美国的支持和配合，让腐败分子在海外他无有那避罪的天堂。习主席话音刚落，嘿，又逮一个回来，是吗？你看看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24号啊，说是经过我们国家和有关部门啊，美方那边密切合作，24号就是今儿啊，将潜逃到美国14年之久的一个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邝晚芳强制遣返回国。强制，他本人不乐意，那是啊，他肯定不乐意啊，他不乐意也得回来呀、啊。这是那个，就那个杨秀珠他兄弟杨进军之后，又逮回来一个中美反腐司法执法合作的又一个重要的行动。嘿，追逃海外贪官一言以蔽之，子荣同志是随时待命啊！问您一声啊，说这个儿子学坏，谁的儿子？就说打个比方，儿子学坏得找他爸爸吧，那必须的，家长啊，是吧？那么一来，干部要是胡来，找谁去啊？啊，找谁？那您看找谁合适？找组织啊，是吗？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王岐山同志最近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说的，严管就是厚爱呀，信任不能够代替监督啊，纪委他也未必就是净土啊，是吗？你看有的纪检干部顶风违反八项规定，违反审查和保密纪律，跑风漏气儿，跑风漏气儿就往外暗通消息，我跟你说啊，谁谁谁被查了，我感觉什么什么，哎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叫以案谋私啊。王岐山说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干部犯错误，嘿嘿， 组织有责任呐，是吧？姚琦就有这个意识，可惜的是意识到问题他已然晚喽。 相关 那位说了，这都不叫事儿。啊，你看看，有那干部是吧，他不作为，人家不也没事儿吗？是吗？老黄历了，翻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说是李克强总理昨天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了，哎，平平安安就可以占位子，舒舒服服的就可以领票子，庸庸碌碌的就可以混日子吗？这是千古以来都没有的道理。国务院督察干嘛的呀？就是要和干部能上能下这个机制相衔接，必须是问责到人，打到疼处，不作为不会作为的，您就甭挨那号占位子。哼，听见了吧？听见了吗，各位？听罢雁来笑音呐，音我有言来，你是人听。 这也是你说天话，此刻具体把我应。要求求你只好啊，临平高民的。 正是吕字拆开两个口，一个羊儿的月饼，不一样的中秋。大口吃月饼，小口喝红酒，八项规定这个节日送礼的毛病还有没有啊？怎么老家话都来了？你看看，就说这个事儿嘛，甭管哪号，他未必不存在嘛。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新华社记者节前去调查发现了，甭看是八项规定这么严格，讲话高压之下，节日送礼并未完全销声匿迹。嘿嘿，市场上公然出现月饼搭配万元红酒甚至茅台豪华的配置礼盒，也不送的是什么，而且购买送礼报账各个环节都相当的隐蔽呀。哦，家伙，转入地下了啊。月饼礼盒搭配万元红酒，是吧？买呀、送啊、报账，全过程能够不留痕迹，这个不新鲜，怎么呢？早就巧立名目了。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， 那可不是嘛。 那这个烤鸭里面，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。 世界和平问题， 报告这样写， 怎么写呢？ 领导，摩诃。 他这句倒熟。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。 什么？ 正是，眼瞅着就要到两节，尊圣大哥和大姐，有钱未必是的爷，好好过节，要和谐呀。能马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中国驻泰国使馆发了一节前的提醒，各位游客师傅，哎呦，咱们呐出去玩啊，好好玩，听见没有？高高兴兴的，是吧？别说自个儿是大爷，不讲究这个。人家外国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啊，一个你这个出去玩跟团啊自由行都行，但是您别忘了买保险，这是应该的，是吧？说是有些个地方海边玩去啊， 他们当地啊也有照顾不过来的时候，救生员少那是事实，所以危险的海域你最好别去试啊。我就去，我出了事儿索赔，出了事儿索赔都晚了，命没了。还有啊，到那儿去跟人打听，甚至跟使馆打听，哎，我说你们这个他们这国家这个宝石啊蛇药啊哪儿好啊，哪儿是真的呀。哎呀，使馆说这我们真不知道啊，这哪知道去啊，是不是啊。另外最重要的，别老说那个啊，我花钱了我怎么着吧，我有钱我就是大爷，我就是上帝，我最大呀，那就好嘛，你 number one 行吗？这个心态呀、啊、就不是出去玩的心态，是不是？出去玩就高高兴兴的嘛，别惹事儿嘛，别惹闲钱嘛，是不是？您说最后弄一宝马嘛，不就说让马踢了吗？啊，这跟马有关系吗？有黄标马啊，不是黄标马，呵呵，对，那马那色儿反正是黄不叽溜的，但是不是秦叔宝那匹马，谁的马呢？这个是南昌那边的事情，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有一宝马轿车在大街之上行驶，边上啊真来了一匹马，呱的呱的呱的，这大街上怎么来了马咱不知道啊，是这个农民是怎么着，是到这个城里头卖菜来了，咱也不知道，反正是牵着马的一男的过来了。这宝马男啊，这个开着车呀，他嫌烦，嫌前面堵啊，滴滴呵，这个喇叭摁的呀，人都受不了，何况马呼。这马一听这怎么会什么动静，稀溜溜一声冒叫，汤翻蹄亮掌，一蹄子就踹那宝马车上了啊，马踹马了，是吧？马踩了马，您看了没有？哎呀，这宝马不干了，跟那马说你得赔，马说我不知道，我管不着。马说，就双方就急了呗，说查了。最后警察来了，你啊，你随乱按喇叭，你这个你是违章在先啊，你要负全责，你看了没有？这不瞎折腾吗？还有那个呢，人民网讲这么一档的事儿，说有一位河南的郭先生，哎，这个手机号让人盗用了。那查去吧，到运营商柜台上一查，人一看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很不幸的通知你啊，我们很难过，你快说，我们很遗憾，你赶紧说怎么回事啊，你去世了，哎啊，是不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太不巧了，你怎么碰见这个事情了啊？你看你去世的事你不知道是吗？嗨，怎么说话呢？就说啊，也不什么人背着这机主拿这号开了一死亡证明，嘿。还有这事儿呢，这得好好查呀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的话外之主席访美引关注大洋彼岸说反腐版》，我是立新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新华网，习主席访美，他言道坚定不移的推进中美合作共赢。人民网，习近平出席中美企业家的座谈会，他言道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。其他的新闻看见，人民网说是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，这个人叫肖天，被开除党籍，是吧？另外北京国土局的原局长受审，出事儿了。之前呢说是因为他出境去玩去，到了这个机场让人给劝回来了，为什么？您呢限制出境了，结果一转脸腾纪委自首去了。有这个传说，腾讯就说啊，咱们刚才说那个遣返那个打美国回来那个啊，那是潜逃了14年的一个贪污女犯罪嫌疑人，还是个女的，涉案金额哇5亿美元，可是不老少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习主席访美啊，说是中国向美国订购了300架波音飞机，加强合作，说下个月起呢剩余的流量有望单月不清零，说三的运营商最近要正式公布这个消息。北京晨报说呢，习主席访美啊，在这个宴会上发表演讲，言道中国反腐败没有权力斗争。另外呢，这个大众最近惹点事儿，您知道吧，他那个车的质量有问题，大众的汽车的 CEO 宣布辞职了。还有呢，新京报言道说咱北京120和999准备由卫计委是统一调度， 救死扶伤这个太有必要了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毒报。 哦， 接茬给各位来看大报啊！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，就是转引了王岐山同志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强调严管就是厚爱，信任不能代替监督，说得好，是吧？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啊登了一篇报道，不是说双节临近了吗？购礼送礼报账这些环节更加隐蔽了，说能不送吗？不行，哈哈，为了维护关系，他不送他不可以，是吗？怎么办呢？说是买螃蟹那发票怎么开呀？没法报账啊，开螃蟹不行，能开什么呢？办公用品吗？办、嗯、啊，这是合适的，这个、合适的，好吗？这不像话啊！可说呢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今天的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也是有一篇报道，说是如何让这个出租车改革呢？让乘客重新爱上出租车。嘿嘿，要我来说这个不容易，种种原因导致该行业的形象受损。那么人民日报还有一篇言论，说到那个人大那个师生断交那事儿，学生在朋友圈里面啊踩过俩前辈，这个导师不乐意了，说也不听，最后呢牙一咬脚一跺，得了，将其逐出师门。但是这个事情呢众说纷纭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像人民日报呢大伙儿就啊这个发表意见，当然说是学生说话呢确实有这个是吧欠妥的地方，老师批评教育也是对的。但是呢党报有一篇言论说了一点，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，就说现在咱们这个师生关系啊不是旧社会封建时代啊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是吧？呵，这家伙这个啊在我这当徒弟就得听我的啊，我要是看你不顺眼我给你踹出去，以后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徒弟。现在这大学里头这个师生，我是您的研究生，您是我的导师，这个是学校和系里头确定的，说让不让我继续跟着您学，这个单方面能不能说了算呢？今日一句话新闻就说啊，北京晨报说这个京港澳高速国庆这三天，记住啊，七点就开始堵。北京青年报说是现在这个有那个实时查那公交到站那个啊，但是不少线路呢还是有误差的，这公交这方面这想想辙是吧。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市发改委发布了中秋国庆小长假的这个消费提醒，说什么呢？居住小区停车收费第一个小时您记住应该是免费的。另外呢说一个演戏的消息，平常不说啊，这是一个新排的新编现代历史剧，现代京剧西安事变。嚯、哦、我一看全是啊角儿出演，说是朱强扮演周总理，余奎志扮演张少帅啊，说是演蒋介石的是一铜锤花脸，演杨虎城的是一架子花脸，演宋美龄的是李胜素。李老师还说呢，说是这个宋美龄称呼蒋介石叫 darling 是吧，说我这京戏里面念白京腔京韵来句 darling， 这不知道观众是怎么反应。就说啊这种新戏呢咱们宣传一下啊，这个要弘扬咱们京剧艺术嘛，是吧，现代京剧那还是很有前景的。今日人物首先第一位女生，哪位啊？就是安徽淮南那女大学生小袁姑娘，不都反转了吗？人家说了申请警方复核，你说有核心证据，可是你认定书没写呀，写出来我瞅瞅啊。说这个事情呢警方还是要回复的。那么另外呢今日人物之二是一位演员，这是北京晨报言道，他是谁呢？说相声的曹云金，头些日子没压住暴脾气，吃着饭跟人打了一架，动了手还抄了椅子。嚯、哦、说是现在啊这个事情已经完结了，双方也和解了啊，不再互相追究责任。但是呢曹云金呢公开发表了一个说法，作为公众人物给大家伙带来不好的影响是十分抱歉，